这是来自范玮琪的作品，叫做《启程》，也是一首很有象征意义的和很有启发性的歌曲。再来听听同样是走情歌路线，梁静茹这首曲目叫做《情歌》，很有感染力的一首歌。 时光是琥珀，泪一滴滴被反锁，情书再不朽也磨成沙漏，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，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，命运好幽默，让爱的人都沉默，换一颗红豆，回忆如困兽，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，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，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磨片，定格一瞬间，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，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，可是那然后呢，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，轻轻地轻轻哼着哭着笑着，我的唱地久，该告一段落，还好我有我下一首情歌，生命宛如静静的相拥的河，永远天长地久。

拜拜，你再也不孤单。 听到张惠妹，继续享受一下嗨歌的气氛。这是来自张惠妹，叫做 Chinese Girl。